攻读博多禄前书第三章。同样，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好叫那些不信从天主话的为了妻子无言的品行而受感化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怀有敬畏的贞洁品行。你们的装饰不应是外面的发型、金饰或衣服的装束，而应是那藏于内心、给予不朽的温柔和宁静心神的人格。这在天主前才是宝贵的。从前那些仰望天主的圣父，正是这样装饰了自己，服从了自己的丈夫。就如撒拉听从了亚巴朗，称他为主。你们如果行善，不害怕任何恐吓，你们就是他的女儿。同样，你们做丈夫的应该凭着信仰的智慧与妻子同居，待他们犹如较为脆弱的器皿，尊敬他们，犹如与你们共享生命恩宠的继承人。这样，你们的祈祷便不会受到阻碍。总之，你们都该同心合意，互表同情，友爱弟兄，慈悲为怀，谦逊温和。总不要以恶报恶，以骂还骂，但要祝福，因为你们原是为继承祝福而蒙召的。所以，凡愿意爱惜生命和愿意享见幸福日子的，就应谨守口舌，不说坏话，克制嘴唇，不言欺诈，躲避邪恶，努力行善，寻求和平，全心追随。因为上主的双目垂顾正义的人，他的良耳俯听他们的哀声。但上主的威荣敌视作恶的人。苦难中应有的态度。如果你们热心行善，谁能加害你们呢？但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，才是有福的。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恐吓，也不要心乱。你们但要在心内尊崇基督为主。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，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，且要以温和、以敬畏之心答复，保持纯洁的良心，好使那些诬告你们在基督内有良好品行的人，在他们诽谤你们的事上感到羞愧。若天主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，自然比作恶而受苦更好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，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，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。就肉身说，他固然被处死了，但就神魂说，他却复活了。他接着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。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，天主耐心期待之时，原是不信的人。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生灵。这水所预表的圣洗，如今赖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，并不是涤除肉身的污秽，而是向天主要求一纯洁的良心， 至于耶稣基督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天主的右边，众天使、掌权者和异能者都屈服在他权下。